C.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below and choose an appropriate answer for each. 一，周末你常做什么？ A. 明天去踢足球。 B. 我常打网球。 C. 我不喜欢游泳。 二，我们一起去学中文，好不好？ A. 我想看电影。 B. 学中文很好玩。 C. 好啊。 三，我要去打篮球，你呢？ A. 我也要去。 B.欢迎你来。 C. 我也喜欢。 四，你觉得乌龙茶怎么样？ A. 我不要喝乌龙茶。 B. 我想喝乌龙茶。 C. 乌龙茶我觉得很好喝。 五，我想喝茶。 A. 我们喝咖啡吧。B. 我们喝咖啡呢。C. 我们喝咖啡吗？